去全不要自己，即使不回忆总不曾犹豫，我却守在你手里。 痴心像话戏，似小丑眼内戏剧，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达于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消息，北京时间九日上午9:48许，哥斯达黎加克波斯东南46公里海域发生里氏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每一项合作计划都在有序落实，有力地推动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为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10月9日上午，澳门各界人士代表在镜湖医院孙中山铜像前举行集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7周年。澳门特区政府、澳门中联办与贵州省政府近日在此间举行扶贫合作工作会议，跟进落实今年5月三方签署的扶贫合作框架协议及各项具体帮扶协议的推进工作。延庆区区长穆鹏表示，延庆区将持续保持查伪控伪高压态势，积极推进制止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工作。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获悉，8日起，北京市将14个审批部门分设的30多个办事窗口整合为5个综合服务窗口，试行工程建设项目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据奥斯卡官方网站消息，由姜文执导的《邪不压正》将代表中国内地参与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但是我永不变。

是回忆。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好觉睡醒。 欢迎回来，经典随身听，我是晨曦。想必很多人是从《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开始认识张宇。他呢以独特的声线唱出用心良苦的风格，成为当时情歌经典，并凭借用心良苦获得1993年金曲龙虎榜冬季销售排行总冠军。

烧得寒冬，我绝不放手。 你自那夜从我的家宫能力卡满用无力撒拉克断那里性格克巴用无力诺木撒拉克 车，他也累了。

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 我来过， 过去的回忆在脆弱，也为了眼泪有